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66章，一下子获利2900万，莫凡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买的人竟然是白家的，哈哈哈哈。 赵满岩看到那个最终出价的人，不禁笑了起来。白家的人似乎已经拿到了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对之后拍卖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于是已经起身直接离开了拍卖现场。白藏风与他的族人们途经莫凡这儿的时候，特意扫了一眼莫凡道： 很多东西是你这种人一辈子不可能弄得到的，你以为你那点优势很了不起吗？等有了星云魔气，我的修为可以轻松碾压你。 是是是，到时候手下留情啊。哦，莫凡故意装怂的道。白藏风又大摇大摆不可一世的走开了，而旁边的赵满岩都快笑成一个傻子了。也只有赵满岩知道他们白家花的这2900万是直接到莫凡的口袋里的，别看莫凡都把精魄拿出来卖，指不定就有更好的东西呢，否则谁会吃饱撑的把能够提升修为的精魄拿出来卖呢？也就是白藏风这家伙自以为家底雄厚，就看考主教区的时候是谁碾压谁了。莫凡手上确实有更好的修炼魔器，小泥鳅坠可是把地生泉给喝了，战将级的精魄都无法满足他的提升了。白藏风走了之后，莫凡又继续等待了一番，看看是否有自己趁手的魔具。果然不久之后就有一个盾魔具出现了，好的铠魔具是天价，所以莫凡宁愿要一个好的盾魔具，关键时候帮自己抵挡一下致命伤害。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个明离盾，其强度可以轻松抵挡下战将级生物的全力一击不说，关键时候可以从盾牌中释放出棱刺，造成一次相当强力的贯穿一击。莫凡把这个明离盾给买了，抢的人也不算少，但最终被莫凡用1700万买了下来。明离盾的价值应该要比血兽靴还高，毕竟它的防御能力和那反击能力都比血兽靴的效果强很多。当然了，莫凡也问了一下，自己这血兽靴要卖的话也能够卖个1200万左右，明珠学府拿出来的东西也绝对不是什么便宜货。 斩魔具要不要买一个？ 赵满岩问了一句。斩魔具是很多魔法师的最爱，在初阶包括中阶攻击手段都有限的情况下，斩魔具会成为很多魔法师的重要依赖。1000万好的斩魔具有吗？ 就拿战将级生物来说吧，你要能够真正创伤战将级生物的斩魔具，往往都要2000万上下，附带别的其他效果的会更贵。 那没钱了，我留点钱养宠吧。莫凡说道。 哎呀，也是啊，有了钱怎么也得养几个金丝雀。哎，我给你介绍几个混血妞。 我说的是我的召唤兽。莫凡也是服了赵满岩这色胚了。 我想歪了。 哎，不过你说的混血妞也介绍一下。赵满岩都有些跟不上莫凡这思维节奏了，卖精魄买魔具总得还有1200万呢、啊、再加上原来的存款310万，莫凡开心地发现自己买了魔具之后还剩下1510万左右的样子，这笔钱怎么也先得把那该死的郊区住房给换了。他娘的，莫凡忍他很久了，那要坐公交车要转地铁才能够到达市区的安置房，尼玛比博城还要乡下呀，怎么配得上自己这个身价千万的男人呢？到了下个学期，赵满岩说是要搬出去住了，这种情况下莫凡自然也不会无聊的在宿舍待下去，正好换一个更独立的环境修炼，免得会暴露自己手头上的秘密还真不少，被别人看到总归不好啊。回到了学校，学期末也算是马上临近了，这学期压根儿没有什么考核，到了下学期才会有正式的入主校区的考核。下学期说白了就是放养状态，学生们要在哪里修炼都好，要继续在学校上课也行，要压根儿连学校的门都不沾也行， 总之呢，唯一的考核只有一个，就是主校区考核。对于很多魔法师来说，清校区和主校区就是一个龙门之差。真正的明珠学府那是在主校区，那里修炼资源丰富的同时，竞争更是恐怖，而能够从中脱颖而出的，那都是魔都乃至全国的风云人物了。冲刺主校区肯定是所有学生的重中之重。莫凡也看得出来，赵满岩是搬出去住，绝不是方便他带妹子回去黑球，而是真正要收心努力修炼了。这次体育馆事件使得他也得到了世家的不少资源，他没有理由再浪荡下去了。而莫凡更不用说了，他除了要以高姿态踩入主校区之外，更重要的是那不到两年时间的猎人争霸，雷系和火系星云都不能只停留在第一个级别，得尽快提升到第二级。莫凡可不会忘记唐月老师那霸道十足的猎犬九宫，那可是第三个级别的猎犬，再配合上零级火种，威力绝对可以秒杀一片了。雷系也同样需要再向上提升了，总停留在那个阶段不是什么好事啊。暗影系就更不用说了，得早日自己学会星图的描画，星图之书也就有限的几个，召唤系还没有跨入到中阶，还得潜心明修。有那么多的要提升，莫凡觉得自己时间很不够用了。还有就是莫凡其实已经嗅到了来自于整个学校的浓浓的火药味了。据说主校区的考核是直接魔法大战，试想想莫凡得罪了整个学校的人，到那一天他要是没有技压群雄的本领，那分分钟被那些人踩成狗啊。记恨他的人绝不止白藏风一个，据说都尼玛成立一个反莫凡社团了。这个社团就是专门针对全校公敌莫凡的。莫凡当初表现出的实力，对那些还是初阶的学员来说确实是一个大魔头。这个社团现在实力已经日渐强大了，就等着讨伐魔头，伸张正义了。抢资源这种事情，莫凡从来都不后悔。当初不抢，怎么对付鳞皮妖母？没有杀掉鳞皮妖母，自己哪来这么多钱买零级雷种和明离盾呢？这叫做强者越强效应。那帮渣子，真以为苦修一年就能够和自己抗衡？到时候让他们知道，莫爸爸依然还是你们的莫爸爸。学期一结束，莫凡就去找新住处了。买是买不起啊，随便花点钱租个不错的公寓住总没有问题啊。莫凡其实很早就相中了在清校区西面的那个金源公寓，这公寓离学校相当近，背后还有一座人工湖的公园，湖不大，景色却很美。夜深人静的时候，立在湖中心的亭子在月光下颇有意境，据说广大无聊的单身狗平时没事就喜欢到这个地儿来踩雷。莫凡走到公寓12楼，敲开了要出租的房门。 哎呀，你来了，是刚才打电话过来的小伙子吧？ 房东阿姨看上去很热情，和煦地说道。 是的，我在网上看到你们这里有出租的信息。 莫凡说道。房东阿姨上下打量了一下莫凡，开口道。 嗯，先进来吧。 莫凡点了点头。刚要进屋的时候，电梯口出现两名女子，其中一个女子穿着一件长长的夏日风长裙，长裙雪白雪白的，唯有胸前有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她像朵云一样飘了过来，似乎在寻找房间号码。而她旁边的女子则显得娇小一些，惊人的是那么小的身子骨竟然拥有一对看上去一眼就会一下子霸占整个脑子的硕大的玉兔。女孩已经穿得蛮宽松了，可惜怎么都掩盖不住这份春光啊。 请问是你？ 女子刚要询问阿姨，却正好看见莫凡也在玄关口，脸上露出了一些惊诧之色。 真巧啊， 莫凡也意外，在这里竟然碰到了熟人。这穿着白色山水画长裙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初在新生大赛上表现出凶悍实力的清校区女神木奴娇。在这个青春荷尔蒙分泌十足的校园里，莫凡相信整个男生宿舍里半夜最大的话题绝对是女人，而一提到女人，恐怕就离不开美丽与人品都是上上乘的女神木奴娇。但凡木奴娇加入过的社团， 绝逼是被挤爆啊，但凡木奴礁出现的群体活动必定就有围观者。没办法呀，木奴礁的公众形象做得太好了，要不是赵满言这货早就一眼看穿，莫凡也差点就信了。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67章。你也是来看屋子的吗？莫凡说道。 嗯。 木奴娇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 你们认识啊？嗯，你好眼熟啊。哦，你是大魔头。 那个娇小巨乳女孩一惊一乍地喊道。莫凡也是无语，自己这大魔头之称还真就传开了啊。哎呦，能把这一个女生吓成这副，这姑娘看上去不像吓的，怎么一脸雀跃的样子呀？啊，会在这里撞到木奴娇，莫凡也不觉得奇怪。学校有规定，新生第一年必须住校，这规定事实上只严禁到上半学期，到了下半个学期，稍微有点资本的学生都会选择到学校附近去住，修炼大都需要独立的环境。而这金源公寓的价格相当高，很多学生现在钱都大部分用来修炼了，哪有多余的住这种奢侈的公寓呢？除非木奴娇这种大富婆呀。公寓非常大，装修的也很精致，整体呈现出一个复式的结构。一楼有一个全部铺着地毯的大厅，门口玄关笔直通往一个比安置房房间差不多大的悬空阳台，阳台有遮阳伞，有躺椅，有小水池，还有书阁。大厅配备齐全，呈现了月形，有大屏挂墙电视，半床式沙发，对着的是一个开放式西式厨房和小酒廊。在莫凡这穷人家孩子的印象里，大厅放的就应该是沙发和电视，就再无别的东西了。像这里有小酒廊和西式厨房的，确实有那么一点打破认知。房间还没看，但这一楼的奢侈就让莫凡感慨不已了。贵也是有贵的理由的，还好自己现在还算有钱。 啊，房间都在楼上，需要看吗？ 阿姨问了一句。我看不用了，就这儿吧。莫凡也懒得看了。大厅都会设置成这副样子，二楼还看个什么呀？房间肯定差不到哪儿去。 两位姑娘，你觉得呢？ 房东阿姨看了一眼木奴娇，询问道。 嗯，很喜欢呢，木姐姐，就这里吧。 那个娇小活力女孩看上去也很喜欢这里。事实上，她和木奴娇已经看了不少地方了，大部分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主要是他们两个都出自豪门，一些所谓精装修的在他们看来简直是简陋名舍，跟住宿舍没什么区别了。倒是这里一看就是花了一大笔钱装修的，还是有一点格调的复式，和他们出去玩住也相差不远了。 哎，你们都对这里满意，那就合租呗。说实在的，我这房子呢确实太贵了，很少有说一个人全部承担下来的，每个月几万块钱不是开玩笑的。 房东阿姨说道。木奴娇皱起眉头来，他可不喜欢合租，钱多少他压根儿不在意。 好啊好啊，我还没有合租过呢，我看很多小说里大学都是有合租的，可有意思了。 娇小女孩也是单细胞，满心欢喜的就答应了。房东阿姨也笑了起来，急忙继续介绍道。 这里一共有四个房间，两个房间在南面，两个房间在北面，正好啊是有简易的隔开的。你们既然认识，那合租起来就更合适了。 房东阿姨说道。 小兔，别乱说。房东阿姨，我们其实和他不算熟。 木奴娇说道。 哎呀，木姐姐，没关系啦，房间都是独立的，还隔着东西的，除了一楼大厅是公共的，其他的都不可能公用。我爷爷可坏了， 是我入学之后就开始控制我的零花钱，我们两个人分担很贵的，多找个人出钱多好呀，大不了我们让他付一半。 大白兔女孩说道。喂喂喂，我可没说要分担一半呢。莫凡马上跳了出来，合租什么的最刺激了，莫凡肯定不拒绝，问题这钱得搞清楚啊，你们俩都是富婆，可别坑穷人呢。 你这个人，别人巴不得把整个屋子的钱都出了，都要跟穆姐姐合租，才让你出一半，就给你享受两大美女合租的待遇，你做梦都要笑醒了好吗？好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要住胡的那个房间，待会儿就让我的备胎们把我的所有东西都搬过来。 大白兔女孩高兴地说道。备胎们，哼。莫凡听到这句话，整个人都不好了。大白兔女生欢快地去选房间了，木奴娇这个做姐姐的也是对她无语，快步地跟了上去。显然木奴娇不想跟男人合租，看她没带紧锁就可以知道了。莫凡就无所谓了，修炼之余能够看到两个养眼的美女在周围蹦的，那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啊。木奴娇长得确实带劲啊，自己这儿能够和其住在一起，何止是嗨呀、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单身一人上大学，一家三口出校门，看来自己离这人生赢家不算远了。付一半房租的事儿，莫凡也没有计较，他本来就要两个房间，一个自己的，一个给新夏。新夏差不多放假了，总不能让他一直待在学校或者回去住安置房，把他接过来正好很久没有跟他恩爱呢，联络联络感情呗。老爹那边倒不用管，他貌似要回博城一段时间，听小姑说可能泡到妞了，会在那里待久一些。莫嘉兴打光棍很长时间了，好不容易又要焕发春天，莫凡就随他去了，回头往他卡里打个100万过去，够他随意挥霍了。哎呀，往他卡里打个100万过去，有钱就是倍儿爽啊。 爱图图， 木奴娇有些生气地叫住了活蹦乱跳的大白兔女孩，爱图图乖乖地走了回来，看上去是做坏事了，眼睛里面满是狡黠。 木姐姐，我知道我错了，你不喜欢跟外人住在一块儿吗？可是你难道不想知道他当初是用什么方法逃脱出你的昆之林的吗？而且你不觉得这家伙身上有很多秘密吗？ 爱图图倒是一点都不笨，马上就有点子了。别说，爱图图还真说中了木奴娇的内心想法。木奴娇在同龄人里边也是战无不胜的存在，估计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新生大赛上输给了一个普通出身的魔法师。另外木奴娇也听闻了体育馆事件，真正杀死林平妖母的人就是莫凡。一个能够单杀战将级生物的人，要让木奴娇相信他没有秘密是绝不可能的，所以木奴娇一直很好奇莫凡到底藏着什么。 木姐姐，这家伙讨厌归讨厌，被骂归被骂，可他的实力多半都是全校名列前茅的，比那些大世家走出来不停自诩风云人物、自诩最强人物的家伙有意思多了，也有潜力多了。这次合租也是个机会嘛，多熟悉熟悉，指不定他就因为仰慕你加入到你们穆家了。你们穆家现在就是缺乏人才的时候，花再多钱去吸纳那些不三不四的家臣，倒不如把这个大魔头给收服了。我听萧院长无意间说过，这个大魔头前途不可限量呢。 爱图图说道。木奴娇一下子陷入到沉思当中了。 萧院长都相当赏识的人，莫非这个大魔头还隐藏着实力？ 为了穆氏，姐姐就勉为其难一下嘛。更何况我看大魔头其实不是真的坏人，否则体育馆事件他怎么会挺身而出呢？你一直在潜心修炼，可能不知道学校的一些事情，我听说有很多女孩是亲眼看到大魔头救了他们的呢。 爱图图继续说道。木奴娇本来是坚决反对这无聊的合租，可听了爱图图这么一说，他也有些动摇了。他好奇莫凡怎么打败了自己， 他也好奇体育馆事件究竟是不是他在救人，更好奇这个大魔头到底隐藏着什么更强的东西。再加上艾图图说这次合租将其招揽到穆氏的可能性也很大，穆奴娇就有些摇摆不定了。艾图图显然是很懂得怎么和穆奴娇打交道的，只要犹豫不定马上执行下去，穆奴娇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好吧，不过他和赵家的人走得蛮近的，还要小心一些。 穆奴娇说道。 放心啦。 莫凡并不知道那两个姑娘已经在密谋怎么套出自己的秘密了。他把下半学期的房租都一口气付了之后，就躺在一楼大厅里好好的享受了一番。沙发是相当的软，整个人都要陷进去了。兴许穆奴娇这种有钱人对这种东西完全没什么兴趣，但莫凡这种当初落魄到连房子都要卖掉的人，如今能够住在这么奢侈的房屋里，何止用爽来形容啊。更何况如果加上新夏，这个屋子就有整整三个美女了，简直是过上神仙的生活了好吗？舒服的躺着，看看电视，上上网什么的，喝点小酒，一个下午惬意无比。苦苦修炼这么长时间，好像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放松下来休息休息了。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68章。 电梯处，两个长相清秀无比的男生扛着一个超大的兔娃娃往这里走。清秀男生看上去很殷勤，脸上都是儒雅的笑容，即便做这种搬运工的事儿，也要将自己的风度展现得淋漓尽致。 你们把东西放到大厅就好了。 艾图图说道。 好。哦，竟然有人比我们先来了。 戴着眼镜的儒孝男子瞟了一眼莫凡，眼角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敌意。莫凡躺在沙发上直接睡着了，也没有去管有人进来。迷迷糊糊的被人吵醒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沙发放着一个比人还要大的白兔娃娃，差点没吓着。 什么情况？ 莫凡揉了揉眼睛。 搬东西了，这沙发有一半得放我的兔子。 艾图图显得有几分骄横地说道。说完，艾图图就打发那两个备胎离开了，而刚才那个戴眼镜的儒姓男子扫了一眼莫凡，很快就撕掉了那一副人畜无害的面孔，对莫凡说道： 兄台，你还躺着做什么？没听见图图叫我们离开吗？ 莫凡看了一眼那个眼镜如男，开口道： 朋友，我住这儿。 眼镜如男和另外那个奶油男生马上瞪起了眼睛，但俩人很快又嗤之以鼻，这浑身上下穿着便宜货的家伙似乎是做梦没醒呢，妄想和爱图图住在一起。谁不知道艾图图旁边就是穆奴娇，和艾图图住一起就等于和穆奴娇一块住啊。 别做白日梦了，赶紧滚。 奶油男生看上去很斯文，说起话来却一点不客气。莫凡马上皱起了眉头，老子正在这里舒服休息，怎么就跑出两只人模狗样的东西来对自己呵斥呢？ 该滚的是你们，这是我的屋子。 莫凡站了起来，目光凝视着这俩存心找事的家伙。艾图图看见两边人马一下子剑拔弩张，整个人感觉要雀跃起来了，一脸贼样的跑到旁边抓起一包零食吃了起来，眼睛扑闪扑闪的看着莫凡和那两个备胎，更是连劝都不带劝的。眼镜如男和奶油斯文男显然没想到一个屌丝搬砖货这么嚣张，一旁的艾图图正看着呢，他们两个哪里可以气势弱下去呢？身上的魔法气息更是一点都不遮掩地释放了出来，尤其是奶油斯文男，这会儿他一点都不斯文，衣襟飘动的他身上竟然涌起了炙热的烈焰气息，火系法师，并且竟然是一名中阶的火系法师，难怪敢这么嚣张，在青校区能够达到中阶实力水平的，那确实都有资本藐视一般的学生。问题是，他莫凡是一般的学生吗？ 也不知道这两个家伙狗眼长到哪儿去了，连自己这个大魔头都认不出来，还敢在自己面前装横啊。 你们做什么？ 就在气息要碰撞的时候，二楼处木奴娇严肃的声音传了过来，奶油斯文男气息一下子散到九霄云外了，一脸痴痴的看着穿着白色裙纱的木奴娇。眼镜如男倒是表现的还算正常，可眼里边闪过的欲念是出卖了他那故作镇定的样子。他显得彬彬有礼的对木奴娇说道： 在下韩洛，能够这里见到木奴娇小姐是我的荣幸，我们倒无意冒犯，实在是这小子太过无赖，竟然说自己是住在这里的。这小子做白日梦亵渎木奴娇小姐，所以想教训他一番。 魔法气息是可以感知到的，刚才奶油斯文男释放的气息肯定是惊动了在房间里的木奴娇，木奴娇才走出来的。 是啊，竟然还对我们出言不逊，土豆，以后啊还是别和这种人打交道了。 奶油斯文男说道。木奴娇马上看了一眼在一旁拿着一包薯片的爱图图，不用猜他也能够知道肯定是爱图图搞的鬼。爱图图还不知道莫凡是不是住这儿。 他确实是住这儿的，你们俩回去吧，不要在这里闹事。 木奴娇说道。 啥？ 眼镜如男和奶油斯文男整个人都傻了。 传说中的合租，木奴娇爱图图竟然和男人合租，房租太贵了吗？不对啊，他们两个哪里会在意这点小钱？况且从那个草包的穿戴，怎么都是一个穷学生啊，住得起这么贵的公寓吗？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俩人脸上的表情已经丰富到了极点，甭管是什么鬼原因，一个能够和木奴娇和爱图图合租的人，那就是罪该万死啊。只是他们两个也确实不敢再胡闹下去，一方面他们就是来搬东西的，另一方面不想在木奴娇的面前留下坏的印象。 那既然如此，那我们先走了。哎，一场误会，误会。 眼镜如胆马上转为笑，变脸变得极快。 赶紧滚，真是烦人。 莫凡一点没给他们留面子，大好的下午睡得无比舒坦，竟然跑出两只狗来乱叫，心情都没了。哎，眼镜如男韩洛嘴角一抽，奶油斯文男则想要发怒，不过两个人最后还是离开了。离开前眼睛里对莫凡扫过的那一丝阴恨是并没有什么掩饰的了。 小子，你给我们等着。 图图，你又胡闹。 木奴娇见俩人离开之后马上对爱图图说道。 木姐姐，我就是觉得好玩嘛，我哪知道那个韩洛和贾文清两个这么没礼貌啊。 爱图图拿着薯片挡着脸，一副无辜的样子。莫凡也是对这个爱图图无语了，瞪了他一眼道： 喂，合租归合租，我得先给你约法三章。 啥？ 爱图图也听懵了，小说言情剧里不都是女主角非常气势霸道的对合租男生说要约法三章的吗？怎么到这儿变成大魔头和自己先说了呢？剧本不对呀。 我觉得也有必要。 木奴娇点着头，任凭爱图图这么胡闹可不行啊，带陌生男人进来且过夜得经过另一方面的同意才行。莫凡马上伸出了一根手指。 啊呸，你才带男人回家过夜呢。 爱图图气鼓鼓地说道。 不许进我房间，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 莫凡伸出了第二根手指，莫凡一共有四系要修炼，要是爱图图这样胡闹闯进来，多半会被他看到的，这个秘密莫凡是不想被任何人知道的。 这也是我要说的，哼。 爱图图凶巴巴地说道。 第三，我知道你们两个貌若天仙，追求者无数，会有不少像刚才那种苍蝇围绕着乱转，以后拿英俊潇洒的我当挡箭牌也可以，叫我赶苍蝇也行，但按次收费，一次五万。莫凡说道。 你怎么不去抢啊你？还有你英俊潇洒个屁屁。 爱图图已经张牙舞爪了。 图图，不许说粗话。 木奴娇说道。 是他不讲道理。 暂时先这些吧，以后想到什么我再提出来。 莫凡作为一个洁身自好的男人，怎么也得有自己的原则。艾图图在莫凡后面做了个鬼脸，他承认自己是故意拿莫凡来把相当烦人的韩洛和贾文清给赶走的。但莫凡这一开价50,000，当真太过没品了。作为未来的室友，帮赶苍蝇这不是义务吗？ 莫凡，你留意一下那两个人，他们也是实力不俗的世家子弟，小心他们给你穿小鞋。 木奴娇知道那两个人看似谦逊，实则心胸狭窄，心高气傲的世家子弟皆是如此，受不了一点气的。小事一桩，莫凡并不在意地说道。事实上，最近青天烈锁实在没生意，莫凡好久都没有打腰了。现在莫凡一两天不战斗，浑身都不舒服，正好拿这些嚣张跋扈的世家子弟松松骨头。说起来，在学校除了最后和木奴娇打了一架之后，莫凡基本上都没和魔法师战斗过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猎人争霸赛其中也有和人争斗的。 大魔头，能不能便宜点啊？我零花钱真的不多。 艾图图小小声地问了一句。你要相信我的专业，专治各种疑难杂症，踩人踩到服为止，50,000一次，真不赚钱了大小姐。莫凡可没有开玩笑，现在自己青天烈锁基本上出一次委托都至少30万的价格，随着实力的提升，莫凡也敢接一下大的单子，那价格还更高。 这次不算试用期。还有，你是怎么看出来我是让你帮我赶走这两个家伙的？他们两个好烦好烦的，做备胎都不配，偏偏还是父辈世交什么的，又不好直接跟他们翻脸。 正常，我这样的帅哥也经常遇到类似的烦扰。艾图图直接扑哧扑哧的笑喷了，骂了句不要脸。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69章。聊了一番，艾图图突然间发现这个大魔头也没有传闻的那么面目可憎了，而且很好玩的样子，比那些公子哥好玩多了。那么自己要不要告诉他，现在就已经有人在密谋主校区考核上组团报复他的这件事呢？算了吧，看他以后的表现，满意的话就偷偷告诉他有哪些人想对付他。想对付他的人也确实有点多，谁让他新生大赛上犯了众怒，就算那次体育馆事件也不能够给他完全洗白啊。入冬了，雪倒没有怎么看见，原本越往北越容易看到雪的，有趣的是上海一片冬高气爽，在杭州却下起了飘飘的小雪，雪花落在这座天堂一般的城市里便装饰得更加洁白迷人了。莫凡也算明白心下为什么要来这儿了，和自己这个一门心思往大城市里钻的乡野小子有所不同，他想要的兴许只是这样的宁静与唯美，一山一水一桥一座城。新下的学校离得西湖也很近，莫凡到了杭州也没有急着要把他接走，很有兴趣的带着他逛上了一番。慢慢的走过了长长的苏堤，两边是杨柳依依，更远一些是波光粼粼，再远一些是错落的山，有峰有寺有亭，另一面又是一片高楼林立倒映在湖水里。穿过了苏堤，抵达了雷峰塔景区，莫凡仰望着新塔，看着旧址，正在思索着什么的时候，旁边一个看上去像是当地人的人在旁边神神秘秘地说道。 小哥，第一次来吧？你看到的那个是雷峰塔的旧址底座，听老人家说啊，这里曾经挖出过一条白蛇呢。 白蛇多大？莫凡饶有兴趣地问了起来。 得有这么粗啊。 说着那个一脸黝黑的当地人做出了一副拥抱的姿势。啊，这么大？莫凡也愣了愣，尼玛，这么大的蛇都是妖魔了好吗？ 可不是嘛，那个时候都没有人杀得了他，最后啊，还是当时的某位大师几乎耗尽生命之力将其封印了起来。 当地人左顾右盼，好像是在说什么天大秘密的样子。杀都杀不死，还这么厉害，那最后封印在哪里了？莫凡顺势问道。 这个嘛，有可能是在新雷峰塔内，也有可能是在断桥下面，有可能是在三潭映月，也可能是在白堤附近。你瞧，我这里就有一个攻略手册，上面不仅有这个传说的介绍，还有其他景区的攻略哦，一本就卖5块钱。我一看兄弟就是一个喜欢探险寻求真相的人，看在你有可能是有缘人的份上，我就卖你个4块钱。 那黝黑的当地人说道。4块钱还挺便宜的，不过这位兄弟，我觉得你说这种大蛇的故事不是特别的吸引人，假如你把这条大蛇说成人，变成一个貌若天仙的女人，然后在断桥上认识了一位公子，两个人缠绵悱恻，最终又被某个大师看不过眼，将女蛇精封印在了雷峰塔下，印出这故事的小册，请人再画几张美的冒泡的图，哎，很多小姑娘和小青年都会买的，看在和你有缘的份上，这个故事版权我便便宜点卖给你，9块钱。嗯，莫凡挑着眉毛说道。那个黝黑的当地人听得一愣一愣的，感觉这小伙说的蛮有道理啊，可问题是怎么自己卖东西还变成了要自己掏钱了呢？坐在轮椅上的心下听着莫凡和那个卖地图男人在那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止不住的笑着，忽悠来忽悠去，最后两个人都没把东西卖出去，而草草的收场了。见推销地图的人走了之后，莫凡继续推着心下在塔附近走了一圈，开口道，这人这么没常识啊，新白娘子传奇都没听过，哼。 啊，我也没听过。 心下说道。啊，这里没有吗？我还以为这里的历史是完全吻合的，这种神话传说也应该一样才是啊。莫凡倒有些意外。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心下一脸懵逼地说道。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男人，那里不学魔法的，虽然那里也有秦朝、隋唐、唐朝什么的，但好像因为动物变成妖魔的缘故，一些神话故事反倒出现了不一致。莫凡说道。心下不由得嘀咕道，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你这些话我怎么会相信？ 连你都不相信我，看来我是永远别想证明自己是外星人了。莫凡苦笑道。 可你还是你啊。 心下说道。莫凡微微愣了愣，原本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自我解嘲一下，但突然间心下的话语让莫凡有些深思和释怀了起来。见莫凡沉默了起来，心下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小声地转开了话题道， 莫凡哥哥，我的一位历史老师说我们博城的人是很特殊的。 怎么说呢？莫凡问道。 你记得地圣泉吗？它拥有很长很长的历史，足以追溯到公元200多年呢。 心下开口说道。是这样啊，那经历了近2000年，围绕着这地圣泉也肯定发生过很多故事吧，那为什么说我们博城的人是特殊的呢？ 老师说我们博城的人其实很可能是地圣泉的守护者。博城以前是一个小小的村子，在某位古老君王的命令下世世代代守护地圣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守护者们不断的繁衍，将一个村子变成了镇子，又经过了很多年，镇子变成了一座城，外地人的进入，城市的易主，封建社会的推翻，博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谓的守护者也早已经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销声匿迹了，亦或者整个博城的人都是守护者。 心下认真地说道。莫凡倒是很专心地听着，不由得想起那些黑教廷的人来。那些黑教廷显然是带着某种目的在摧毁博城，难不成博城灾难就是因为这段所谓的守护者历史有关？可是恐怕都是2000年前的事情了，守护者不守护者的难道真的还那么重要吗？他们的目标是帝圣权，帝圣权现在就在自己的手上啊。那么说黑教廷的人要的东西其实一直被自己持有着，我去，那我不是很危险吗？黑教廷那帮畜生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座城市的屠戮，血色警戒那几天对莫凡来说依然历历在目。哎，你们历史老师还说什么了吗？莫凡问了一句。 他也是根据一些历史记载进行推测的，他说要了解其中的真相，恐怕得到一个陵墓之中寻找，然而那个陵墓里亡灵生物相当可怕，至今没有哪位魔法师敢真正踏入那个神秘陵墓。 心下说道。陵墓？什么陵墓啊？ 古都那儿有一个陵墓，那里是我国最有名的亡灵之地。莫凡哥哥，你平常上课都不认真听的吗？ 古都陵墓，亡灵之地，这对莫凡来说简直跟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一般。事实上他这些年来大部分时间都在苦修，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构架都还不是非常了解，他只知道自己原来世界该有的东西这里都有，自己世界的历史是如何这里基本上也是如何，包括历史人物都没有改变。不过就在刚才和那个卖地图小哥调侃的时候，莫凡发现原本在自己世界流传的神话故事在这里倒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个小诧异还是让莫凡有些奇怪的，这两个世界简直就是镜子一般，连很细微的东西都雷同，没有理由这种传承了很多年的古老神话会没有啊。除非 古都陵墓历史很悠久了，陵墓入口在很多年前就被一些猎人们发现了，然而陵墓内亡灵生物远比妖魔凶残10倍100倍，有很多考古法师想要从中找寻一些历史中相传的宝物，可都因为那些誓死守护陵墓的亡灵生物们而无功而返。考虑到会被破坏和过多的不明所以探险者去送命，政府将那里列为了禁区，不允许魔法师踏入了。 心夏说道。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70章。原来如此啊，我还真是一个地理白痴呢。莫凡尴尬地挠了挠头，表现出了一副自己孤陋寡闻的样子，然而他的心里边却已经卷起了千层的浪花了。古都不就是西安吗？莫凡当然知道在古都西安附近有很多陵墓，毕竟那是六朝古都啊，皇陵都尼玛跟山头坟墓一样多呀。莫凡怎么都想不到的是，由于这个世界存在亡灵生物这种东西，于是古都的那些陵墓就成为了无比惊悚的亡灵之地。亡灵生物可以基本划分到妖魔一类，巨大的陵墓岂不是彻底变成了一个妖魔的地下乐园吗？这种事情光想想就令人毛骨悚然呐。 让我们祖先守护地圣权的古老君王的陵墓就在那里，所以要弄清楚来龙去脉的话，就得去陵墓中寻找线索。我的那位历史老师一直都在向校方和政府申请一个考古法师队伍，要进入到陵墓之中。正好博城灾难这件事始终没有查出一个所以然来，老师申请的这个项目就有可能会成功。到时候他会挑选几名学生还有一对实力强劲的法师进入到那位古老君王的陵墓里。 心下说道：你们老师的胆子可真不小啊，可都是用千年来计算的历史事情了，总不可能黑教廷也是传承了多少年的仇怨什么的吧，那未免太扯了。哎，我听说黑教廷发祥地是在国外的，莫凡说道。 那我也不知道啦，老师只是在这方面钻研了很久，对考古更是痴迷。 心下吐了吐舌头，心下可不会忘记自己的那位历史老师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课在讲述博城守护者和帝圣权的事。莫凡没有和心下再去讨论这么沉重的问题，他们两个作为博城灾难的幸存者，终究不是太愿意去谈及太多。 莫凡哥哥，你打电话给谁啊？ 是唐月老师，他住在这附近，我既然走到这儿了，就想跟他打个招呼，不过他好像是在忙着，没接我电话。 哦， 算了，我们回上海吧，带你看看我们的新住处，你一定会喜欢的。 嗯。 十名胸前都有交织圣剑图案的男子围坐在一个石桌前，他们精神肃然，面容冷峻。 敦煌沙虎暴走事件已经解决，凶徒张甲已经缉拿， 嘉峪关存在隐患，需要增派人手。千岛湖蛇族泛滥，需要联系军方处理，失踪人数达到20人以上。 三潭印月，结界松动。 几人言简意赅，迅速地汇报着最近一些时间发生的事情和需要留意的事儿。首座的是一名穿着金色与红色交织宽大衣袍的老法师，老法师在每个人汇报之后都会马上指定一个人去处理。 唐月， 老法师低着头唤了一句。 在，审判长。 唐月头发高高的盘起，露出了整张精致美丽的容颜，今天的她少了往常可以看见的柔和与温婉，脸上冰霜肃然，不苟言笑，自有一股英气。 三潭印月结界由你看护，既然出现了松动，你就停止其他任务，把这件事处理好再回来复命吧。 老法师说道。 审判长，您让我跟的那位与朝贺接触的暴躁泉水的人，难道就让他们逃走吗？ 唐月有些诧异地说道。 这件事我自会派人继续跟进，现在可以确定主谋为撒朗，撒朗似乎对帝圣权仍旧不太死心，你将结界稳定之后就多留意一下那个当初保护帝圣权的孩子。 撒朗要对他下手？可以撒朗和他直属手下的实力，我恐怕…… 唐月马上就动容了。 你放心，撒朗和他的手下已经被我们和一些组织严密封锁监控着，这点撒朗自己也明白，所以他派出去的多半是一些爪牙，这些漏网之鱼你对付应该不成问题，但凡有撒朗的高手出动，我们这边也会马上派人过去将其缉拿。 老法师说道。 是，稳固了结界之后我马上前往上海一趟。 唐月领命道。 你去吧，卢俊和。 在，审判长。 你往日本一趟，查清楚那只袭击渔村的东西是野生妖魔还是他们的召唤兽。 是。 李江，你那边可以收网了，那名高阶法师当场击毙。 是。 离开了灵隐寺，唐月才将自己的手机重新开机，刚打开就发现了有不少未接电话，其中两个竟然是小混蛋莫凡打的。唐月也有些意外，自己还正要找他呢，他还就打电话给自己了。 你打我电话干嘛？ 唐月恢复了平日里柔柔慢慢的语气。 想你了呗。 哼，一边凉快去。 唐月没好气地说道， 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学生，真以为那次那样那样的就可以对自己为所欲为了？想得美呢。 我刚才在杭州。 莫凡也不敢调戏过重，认真地说道。 现在呢？ 回上海的车上。 我过阵子也要去上海一趟，得等这边的事情先做完。 唐月犹豫着要不要将有人会去寻找他麻烦的事告诉莫凡，可仔细一想，这些东西告诉他一个学生也没必要，还是到时候自己暗中将那些黑教廷的爪牙给处理掉更好。 到时候请你吃麻辣小龙虾。 行。 唐月挂了电话，心里边不由得嘀咕了起来， 怎么自己好像跟这个小混蛋挺有缘的，这次竟然被派去给他当保镖了。 莫凡觉得此生无憾了，一屋子的美女啊，眼睛都有些看不过来了。难怪古人一般就活到四五十岁就一命呜呼了，莫凡这几天这鼻血都不知道流了多少了，何况古人三妻四妾的呢。大寒假，莫凡就在屋子里边暖和着，整个大厅都铺着毛茸茸的地毯，即便不开暖气也可以非常的舒服。明修的时候往大厅这沙发上一坐，整个人也有几分修身养性的感觉，帅不可言呐。当然了，只有明修雷戏和召唤戏的时候莫凡会在公共场合，另外两戏莫凡自然要躲在房间里边，并且将气息牢牢地控制好。莫凡也发现了，艾图图这大奶兔女人有事没事就想着套自己的秘密，别以为扑扇着眼睛晃动着三十四 D 就可以让自己全盘托出。想当初唐月老师那样成熟性感的美妙女人，那样那样自己，那自己都正经住了。不过大寒假没多久，木奴娇和艾图图都回家去了，一时间整个屋子就成为了莫凡和心夏两个人的秘密花园。把门这么一反锁，把他往沙发上一抱，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心夏修炼的速度也一点不慢，和自己这个上课不听讲的学生比起来，心夏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比自己认真太多了，包括修炼上。如今他的修炼也马上要突破中阶，倘若小泥鳅坠可以供给别人使用的话，莫凡倒希望帮助心夏一把，让他迈入到中阶魔法师的领域。一个治愈系中阶魔法师那可是相当吃香了，一直以来明珠学府的治愈系学员和学姐们也是最为抢手的，他们在大家的心目中就跟天使护士一般，穿着白色的制服，温柔善良美丽。可惜小泥鳅坠确实如唐月老师说的，是和自己有着某种灵魂联系，在别人的手中就跟九元店里难看的挂饰没啥区别了。心下要冲破星辰的枷锁，这个寒假最多的就是看到他在修炼，莫凡自然也不能不用功，开始尝试着对雷系和火系进行加强，希望能够达到火系和雷系的下一个境界。猎拳和霹雳尽管已经威力十足了，但是对付一些身强体壮的战将级生物能够起到的效果依旧不是非常明显。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